红起点，天天有聊。今天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抵达伦敦，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对照这个三个多星期前习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哎，大家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和中英关系有许多不同的意味。而英国呢，那是被当作美国几十年的第一兄弟、第一铁哥们儿。如今呢，这哥俩呢，对中国呢，有点感觉不太一样。大家都知道呢，习主席访美的时候释放了很多的这个善意的合作的信号，但是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呢，哎，显得没那么热情。不仅在这之后，很快的强力促成了这个叫 TPP 的，声称美军要进入南海，然后奥巴马呢还点名道姓，直接说这个不能让中国这类国家来书写全球的经济规则。咱们这边呢也没客气啊，这个习主席呢在10月12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说，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你看也算是针锋相对啊。中美中英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差异呢，哎，大概我们可以能从这个随着习主席访问英美两国的企业家身上，哎，能看出一些不同，因为组成不同啊。习主席访美的时候呢，中美有一个企业家对话会，各出15人，我也给大家对比过，确实人家那个比较强大啊，但是咱们基本上行业能对上话。而此次呢，随这个习主席访英，中国企业家多少啊？150多人，10倍之多。显然呢，中英两国的经贸合作比中美势头更猛。从眼下拿到的这个名单来看呢，除了工行行长江建清，两次是随着习主席既访了美也访了英，那其他人呢，都是或者随习主席访了美，或者这一次跟着一块去了英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随习主席访美的这些中国老板。 IT 界有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联想的杨元庆。实业界有中远集团的马泽华、中国建筑的关庆、万象的鲁冠球、新奥能源的王玉锁、双汇的万隆、伊利的潘刚、海尔的梁海山、玉皇化工的王金书、天津钢管的李强。那金融界呢，有中国银行田国立、工商银行江建清。从名单可以看出来呢，这些中国企业家足够高大上，尤其是 IT 界几乎几个大佬全来了。但是实际上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广阔，主要形式基本上是中国购买美国的商品。比如说这一次习主席访美最大的赢家是谁啊？是波音和微软，都有这个大笔的这个单子进账啊。但是中国要想获得美国的高精尖的技术，以及中国对美国的这个资本的输出，并购美国企业想到那儿投资，那恐怕就会受到美国人的冷遇了。他们疑神疑鬼的，生怕把自己也给卖。反过来看习主席这一次的访英，不但企业家阵容庞大，而且和美国相比这个比较接地气，奔着合作的这个实惠就去了。这一次随习主席访英的有中广核董事长贺宇、中国核电集团副总经理于培根、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工行的江建清、农行的刘士余、建行的王鸿章、吉利李书福、比亚迪王传福、中投的丁学东、中信银行的常振明、信中利的汪朝勇、保利集团的徐念沙等等等等啊。他们去干什么呢？其实每个人呢大概都有具体的目标。比如说中国参与建设美国西南部的新科利 C 角的核电项目，于是中广核的贺宇和中国核电的于培根就去了。海航正在洽谈收购曼彻斯特机场的这个大部分的股权，于是陈峰也来了。那中英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一直大概可以算是全球学习的榜样，在伦敦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正在加速，建行伦敦分行也在今天开张，于是三大行的行长驾到。2年前，吉利李书福收购了制造这个伦敦标志性黑色出租车的这个英国猛通公司。如今，比亚迪的公共汽车也在伦敦街头招摇过市。所以，吉利、这个比亚迪都来了。王朝勇到伦敦，那是直接为了宣布成立一个初始金额大概是600万英镑的中英创意科技基金。而徐念沙，这保利的啊，那保利剧院 将与坐落在这个伦敦西区考文特花园区域的这大使剧院展开长期的合作。你看，每一个都不是谈判，都是有合作的目标，很精准。那随着习主席访英的还有华大基因、中国建材集团、长江三峡集团、三一集团，还有中兴英国科技公司，还有乐视，还有苏宁，还有凯盛集团的这些老板。那我大概这里可以想多说几句的是安邦保险集团的吴晓辉。吴晓辉的这个安邦保险集团成立十年来一直比较神秘，这个背景很神秘，但是呢做派很凶悍，所以他凶悍的这个做派呢也是在江湖上很有名，然后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猜忌，特别是年初强力收购了民生银行的股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光说他在海外的并购啊，安邦集团先后全资收购了比利时保险公司 Fidier、 比利时的德尔塔劳埃德银行、荷兰的 Vivert 保险公司等等等等。特别是2013年以 19.5 亿美元从希尔顿酒店集团手中买下极具盛名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名声远扬。在英国安邦集团也有项目，目前正在竞购伦敦金融城最高建筑 Heron 大厦，安邦集团处在领先的位置，出价 7.5 亿英镑。如果说因为安邦集团在英国有项目，所以在这里我就多说两句，那就有点夸张了。我前面提到过安邦集团呢遭到江湖的很多猜忌，那如今吴晓辉随习主席访英，大概也是得到了一股正能量吧。其实呢，不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哎，大家都喜欢票子，无论是美元、英镑还是人民币，只是英国人表现得更加直接一点，显得更热烈一点。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收藏里边的红旗点，哎，这样随时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微博红旗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关注。红旗点，明天接着聊。悄悄地听他的气，日落河上的金光反射在细腻港湾，喜马拉雅。